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1集。秋猎。十月，去都下了几场雨，峰山的枫叶跟着红了。早朝趋向时，沈泽川已经见到了薄霜，贤德帝的病却随着秋意有了些起色，听闻恢复了膳食，早朝上的咳嗽声也少了许多。按照惯例，圣驾要到11月才能前往南陵猎场，但贤德帝似是担心天寒难行，在10月初就下设筹备秋猎事宜。陈阳为萧迟也报刀， 负责巡防药物的依旧是八大营与锦衣卫。总督，皇上上回不是怒了吗？ 上回是上回。 萧迟也才从轿上下来，擦拭着薄汗。 上回皇上怒是觉得内外都有安危顾虑，可这回不一样。西固安被太后厌弃，冷治了两个月，正卯足劲想出个风头。 小恩小惠能让西固安心动吗？ 陈阳看着边上没人才说， 太后毕竟久疾危世，皇上又龙体抱恙，这会儿就是他肯给西固安递之，西固安也不敢收吧。 你也说了是小恩小惠。 萧迟也一把抓起外衫套上， 万一皇上给西固安的是滔天权柄呢？前几日皇上还问了西家女儿的年龄，楚王又没正妃，要真指了婚，西固安就是没那个意思，在太后看来也说不清楚了。 唉，可惜咱们家没个小姐。 没了才好，若真有个姐妹也得是七大帅那样的才行，否则就是身不由己，多半要嫁个没见过的夫婿。花家一直是宫妃首选，太后膝下养着的花香衣到了这个年龄也没指出去，连皇上都不敢冒犯，只能喊声妹妹。她来日要许给谁，照样得听太后的安排。 幸好咱们家世子已经成了婚，可这花家三小姐到底能许给谁啊？哎呀，总督，我真是一点也瞧不出来。 戚家是最好的人选。哼，若戚竹音是个男儿郎，太后早把花三许了。可惜戚竹音是个女儿身，花家这一代嫡系又没个男子。如今也只能看着这块肥肉动不了筷，心里急着呢。走，再去趟东龙大街的东市。 马被牵了过来，萧迟也摸了摸马。沈泽川才进东龙大街，他解了禁足，自然不能再在昭罪寺留住，因为起初没人提，这事儿就搁着了。可八月时，乔天涯突然上了心，随他去了趟昭罪寺，见齐太傅浑身泥巴疯疯癫癫，便让沈泽川在锦衣卫提前开了帐，寻个正经地方住。于是他九月底就搬去了一个旧巷子，租金便宜，合适他如今的身份。 师父要我找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？ 沈泽川拿着张卖身契，看着那松月二字，上边的籍贯也是空白。葛青青在人群里张望， 书也没提，只说先生也允了，就要这个人以后照料你的起居。 沈泽川搬离昭罪寺后就与齐太傅不便通信，他不肯养鸽子，一是太容易露行，二是萧迟言那只海东青太凶，让他印象深刻，如今只能凭靠几纲，借着杂役身份外出采办才能见面，多有不便，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 应该在东市，去瞧瞧吧。 东龙大街临着开林河，是烟花之地，东边辟出买卖场，做的多是人货，卖身葬父也都挑这儿贵，因为寻常门府挑选杂役丫鬟都到这里来。萧迟也手里边压了份楚王府内的名册，要到这里来查明白其中几个的来路。他跨出衙行没走几步，就见着个熟悉的后景。 哎，那不是？ 萧迟也抬手，陈阳晋升。沈泽川收了卖身契，觉得后景上一阵凉，他回眸一看，萧迟也已经靠在后边了。 贵人呢？怎么跟后边站着？ 看你上这儿来买仆从吗？ 萧迟也随手塞了名册，迈步悠哉地到了沈泽川身边。沈泽川像是玩笑似的说， 卖个身我哪买得起人， 都落到这个地步了，不是听说高价娶你的人多了去吗？ 那是谈感情的事儿，得合了眼缘才能看要不要接。 萧迟也知道都是些什么人， 歪瓜裂枣里挑不容易吧。 哎呀，不比二公子，跟着楚王没少开荤。 羡慕了，找我 还到不了那地步。 两个人差不多已经到头了，沈泽川侧身， 那我就不烦请二公子作陪，回去了。 别急，这次秋猎咱们还要相互照应呢。 锦衣卫跟禁军不是一路人，我能照应什么？ 这么疏远，我经常往你那里走动走动，咱们也能成一路人。 沈泽川没回话。走后萧迟也还在原地，萧迟也拇指轻轻摩挲着刀柄。 他上这儿来找谁？葛青青，果然是葛青青。陈阳， 在。 你去查一查，查一查葛青青的祖宗十八代。 沈泽川被萧迟也搅了找人的事，又紧着连续轮值，一直没再得空。秋猎前夕，他终于轮到了任务，果然是随驾去南陵猎场。一日，沈泽川下差归家，尚未推门，便知道有人在。风泉罩着斗篷，翘指饮着茶，隔着门说：“ 不进来吗？” 沈泽川推开门，屋内没掌灯。风泉雪白的脸沉在昏暗中，像是个孤魂野鬼。他搁了茶：“ 咱家是来替太后她老人家传信的。”“ 啊，劳驾了。” 沈泽川把手上的脏袍子扔翘头小衣架上。风泉阴狠地看着沈泽川，抛去一物：“ 是啊，若不是要紧的事，哪需要我亲自来一趟啊？你得了太后这么多次的恩，如今该一一偿还了。这次秋猎如事不成，你便也不成了。” 沈泽川接着东西，是颗裹着布条的东珠，他指尖一抹，那布条里露出半字墨迹，是林楚。沈泽川的目光移回风泉面上。风泉起身朝沈泽川走来：“ 你做成了，太后就仍然能把你当条狗使唤，留你一条命。但你如若没做成，留着你也没意思。”“ 高手如林，我尽力而为。” 风泉目光刺了半晌，嘲弄一笑。他跨出门，披上斗篷，融入了夜色。沈泽川点了灯，站在桌边把布条烧掉了，火舌舔舐着，林字化作了灰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